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78集，热闹三。审讯过后，黎王三人、太子三人也相继到了。太子身子孱弱，太子妃倒是生得大气端庄。沈妙瞧了太子妃一眼，目光动容。这太子妃身后有丞相娘家，本是太子借着太子妃娘家势力稳固地位。后来太子妃有孕，文惠帝怕太子身子病重，反倒便宜了太子妃一家外戚专权，竟是生生使了手段，让太子妃小产。太子妃对太子情深意重，哪知道夫君对自己的骨肉都能够痛下杀手，又怕告诉娘家，为娘家惹来灾祸，后来郁郁而终。太子妃死后三年，丞相府得知真相，想要为女儿报仇，最后却是投靠了傅修仪。沈妙看着自己面前的杯盏，傅家人个个都心狠手辣，傅家男儿皆是负心薄幸。他和太子妃想来并无不同，都是江山权谋下的牺牲品，一颗无辜的弃子。如今他要做执棋的人，谁想要来下棋，谁就要做好牺牲的准备。太子妃落座后，原先出嫁前的好友便纷纷与他说笑。南郡那边玉亲王也到了，玉亲王一到，女眷席上的人皆是有些沉默，尤其是那些少女更是吓得面色苍白。往年的回朝宴，玉亲王都是不会参加的，这么多年他对朝中事务完全不放在眼中，也因此生性多疑的文惠帝才会对这个弟弟格外宽容。这其中固然有玉亲王年轻时候舍命相护的功劳，可要不是玉亲王这么多年都安安分分的不插手朝中事务，只怕就算再大的救命之恩也抵不过文惠帝的疑心。毕竟当初文惠帝的兄弟可都是尽数死于他手啊。历来不参与回朝宴的玉亲王突然出现，让女眷们不安，男眷们疑惑，几位皇子却是笑得心知肚明。那座位上与太子妃交好的夫人便道， 也不知亲王殿下怎么会出现， 话中都是试探之意。太子妃自然是知道其中原因的，扬起唇角笑道， 王叔这么多年官身一人，也该是时候找个人伺候他的生活了。 此话一出，女眷们都是惊疑不定，难不成玉亲王要选王妃了不成？可是成为玉亲王妃可不是什么好事啊，至少此刻少女们的身子都不由得瑟缩了一下。 敢问太子妃， 那夫人笑着问道， 不知是哪位小姐有此福气呢？ 太子妃却不肯说了，只是摇头笑道， 待会儿便知道了。 因着太子妃的这一番话，女眷们陷入了一片僵局，众人都有些害怕。那玉亲王妃的名头就像是催命符，谁得了无非是死得更快些，哪里算得上是什么好事呢？冯安宁凑近沈妙问道， 你猜那玉亲王妃究竟是谁？ 我猜不着。 哎，你真没意思。 冯安宁撇了撇嘴，另一边的沈清却是紧紧抓着衣角，看到玉亲王的一刹那，他的脑中铺天盖地响起的都是那一夜玉亲王对他的万般折磨手段。若非任婉云死死掐着他，沈清只怕是要大声地尖叫出来。 莫怕，亲儿。 任婉云凑到沈清耳边，用只有两个人能够听到的声音对他说道， 今日玉亲王来是替你收拾那个女人的，等他进了玉亲王府，自然有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手段。 一边陈若秋瞧着任婉云和沈清的动静，饮了一口面前的茶，微微笑起来。玉亲王过后，本以为除了帝后外所有人都已经到得差不多了，突然听得阵阵惊呼声， 福安宁正拉着沈妙说话，听见动静也抬头看去。只见那深宫之中，大殿门外自远而近走来一人，紫金袍，青丝靴，眉目明丽，英俊的不像话，脚步不紧不慢，懒洋洋地行来。林安和谢顶先是惊喜地叫出声来， 啊，行行， 随即想到了什么，眉头一皱，看着人影说不出话来。众人又是惊诧，今日的回朝宴究竟是个什么来头，不仅从不出面宫宴的玉亲王出现，现在连谢家小侯爷谢景行也到了。而女眷们激动痴迷的神色竟是一点也不比方才傅修仪出现时候的少，甚至稳稳地压了过去。少年身姿笔挺，虽然瞧着步履闲散，一步一步却自有威压。他本就是极出色的容貌，这么一来瞧着，在紫金长袍的衬托下，竟然有隐隐不可逼视之感。颜如雪，眼如漆，眉如剑，那微微挑着的唇角就如冰雪中七霜盛开的红梅，有一种艳若桃李的色彩。这比女子还要精致的眉目间，却没有一丝女子的阴柔之气，反而如天上的旭日，满满都是琢磨的亮眼。他一个人走来，这文武百官都好似成了陪衬，仿佛这明奇的真龙皇室金灿灿的宫殿，终于将他骨子中刻入骨髓的高贵和傲气激发了出来。实在是英俊的，让天地都失色呀。而这如烈日一般灼热的少年郎，却有着森然锐利的目光，那玩世不恭的笑容，细细看去，也尽是冷漠和残酷。 这谢家小侯爷什么时候如此出色了？ 冯安宁喃喃道。以往的谢景行虽然也极是俊俏招摇，但是和今日的他一比，却是黯然失色，仿佛过去都故意掩盖光芒一般。眼下的谢景行褪去了那层掩饰，真正的他这身风华，傅修仪和他比起来，实在是仿佛他才是该站在王朝顶峰俯视众生的人。这个念头一出，沈妙也被自己惊了一跳。他抬眼看一下谢景行，紫衣少年行至席前，迎着众人诧异的目光挑眉一笑， 今日我也来凑凑热闹。 说着就走到席间坐下，可却并非挨着林安侯谢顶，而是挨着苏明峰。苏明朗撇了撇嘴，不情愿地挪了一小块地方。见状，谢顶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，而周围的人瞧见，虽是议论，却未阻挠。谢景行自来就是这么一个玩世不恭的性子，今日他也是性之所至。 谢家出了个了不得的人物。 罗雪燕神情凝重，是龙是虫，他看人一向精准。这谢景行行动间有一种大气度，并且没来由的让人感觉有些危险。上过战场的人对那种危险感受得更加的敏锐。沈秋瞧见谢景行，却是眼睛亮了一亮，差点站起身来，随即抓了抓头发，掩饰般的一把抄起桌前的茶杯灌了一口。这般粗鲁的行为惹得周围人都是古怪地瞧着他。沈秋连忙嘿嘿一笑， 呵呵，谢家这小子倒是不错。 沈信十分满意，对于能给自己的老对头添堵的谢景行，他简直欣赏得无法溢于言表。若非对方是谢家人，说不定还能和对方拜个把子。傅家的几名皇子目光却同时有些阴沉，这个临安侯府的小侯爷看起来太过出色了。虽然他并没有入主朝堂，可是单凭着那股无法无天的气度，便已经可以感受出不是能够屈居人下的人物。这等人物若是无法收服，最好早下杀手。看见一个手握兵符的侯府壮大，出个大人物，可不是皇室愿意见到的。正在此时，便听得太监拖长的声音喊道， 皇上到，皇后娘娘到。 帝后终于在众人的等待中姗姗来迟。文惠帝看上去心情不错，皇后却是显得有些伶俐。作为一个女子，她长得也算是秀丽，大约可以瞧出来年轻时候的风姿。然而年华老去，脸颊凹陷，就显得有些刻薄。因着太子有病，这位皇后的手段向来十分伶俐。从前沈妙站在傅修仪这边，嫁给傅修仪后没少被这位皇后刁难，在这位皇后手中吃过的苦头数不胜数。也正是这位皇后以自己为例子，教沈妙看清楚了宫中生存的手段。前尘种种皆是虚妄，她为复仇而来，可最后的目的却是要整个皇室彻底颠覆。扶油撼大树，杯水救车薪，就如同她现在和皇后的距离。可是这后位本就是她的，终有一日她会重新坐上那个位置。沈妙垂下眸子，轻轻端起面前的茶盏喝了一口。在他的不远处，沈清也露出一丝微笑，仿佛为了和他一起庆贺似的，同时举起了茶盏抿了一口，笑容仿佛更畅快了。沈妙眼中黑色更浓，唇角倏尔一弯，和冷笑不同，这一笑眉眼弯弯，甜甜蜜蜜的模样竟是极为动人。就连对面南郡席上有注意到这边的，都被沈妙的笑容晃了一下神。裴郎一直紧紧盯着沈妙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么做，仿佛这少女身上有什么一直吸引着他。然而几个月之前，沈妙不过是广文堂一个草包，裴郎待他温和也不过是礼节使然，内心里是看不起他的。帝后就座，宴席开始。这所谓的君臣同乐，其实也不过是做做样子。君仍然是君，臣仍然是臣。大家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，仿佛真的就是天子与庶民同乐了。苏明峰碰了碰谢锦行。 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热闹。 谢锦行唇角一勾，女眷席上顿时又是一片低低的抽泣声。 这么无聊，有什么热闹可看？ 苏明峰头疼。正说着，却瞧见玉亲王开口道： 皇兄。 他的声音不高不低，听中却立刻安静下来，显然众人都极为忌惮这位煞神。 前些日子答应臣弟的选妃一事，臣弟已经想清楚了。 玉亲王笑容古怪说道： 既然今日是喜事，不如双喜临门。 他说得极为缓慢，眼中毒蛇一般的光芒缠缠绕绕，如复古之躯，紧紧地攀上了端坐的紫衣少女面前。 臣弟重义沈家姑娘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